第二節翻嚟。嗱，今次咧，我哋繼續留喺紐西蘭嘅北島， 嗱， 因為再上次介紹紐西蘭，我記得咧一開始就帶咗大家去南島嘅，係啦，今次咧集中少少講 北部 啦，咁但都有少少南部嘅成分嘅。咁啊，剛才上一節咧就講咗去品酒啦，去咗呢個 Sky Tower 啦，咁品酒嗰方面咧，咁都係一啲比較好天然嘅嘢啦，係啦，天然。嘅葡萄酿出嚟嘅美酒啦，或者我哋叫中意日本文 系啦， 或中意日本文化嘅人就会叫佢做神之水滴啦。系啦，喂，咁今节带大家睇一啲更加天然嘅嘢，麻烦去一去图啊， 草啊， 呢个咧唔系，其实咧呢个咧叫做怀托摩嘅萤火虫洞，咁咧，但系咧呢个咧自然风景区咧，或者天然嘅景区咧，就唔影得相嘅。咁我只可以喺佢出面嗰个招待处咧，就影一幅相咁多啫。咁啊，大家都要 标志性嘅相一张， 系啦，标志性嘅相一张嘅啫。咁呢个地方咧，我又系装团去嘅， 即系另外一个团嚟噶啦，就系、是、又系当日去报嘅。 呢、這个就一早喺香港， 呢个香港 俾定钱噶啦，系啦，我当日去就冇，我倒塌咁早起身，六点钟天都未光要起身噶啦。 但系萤火虫呢啲有冇话要分时节去睇定？其实佢一年都有噶。 我留意咗佢嗰个 tour 嗰个 website 咧，咁其实成年都好似有呢个 tour 喺度， 都可以有得参加，即系唔需要话就翻边一个月份先去，先会有呢一个活动嘅。 系啊，冇错。咁啊，刚才第一次啦，咁就上咗呢个 Sky Tower 咧，就睇夜空。今次我就落地底度睇星河。因为咧，佢呢个地方咧有一个称号咧，叫做地下星河啊。咁点解咧？因为咧，咁其实就系讲佢落到地底嗰时咧，望翻上嚟嗰个洞口咧，咁有好多萤火虫喺度，咁所以叫做地下星河。咁其实咧，咁我形容下个 tour 系点样先咧。咁首先呢个系咧比较干爽嘅 tour 嚟嘅，大家上网可能睇到咧有啲 要湿晒身啊， 着晒潜 雨衣、 潜水衣，冲埋落水咁样睇嘅。咁呢个咧就系干爽啲嘅。咁首先咧嗰个 tour guide咧就会带大家去呢个中宇石洞啦，咁睇啲。 即系都系有个船仔咁样样， 未到船仔嘅。咁首先就会企哥问下，你喺边度嚟啊？话 L A 嚟啊，日本嚟啊，咁嗰啲啦。咁同埋嗰度嗰个照明系统咧都几 电筒一支。 佢唔系佢有啲，我记得佢系冇派电筒俾我哋，但系咧现场已经 set 定好多照明系统喺嗰度噶。咁你其实就算冇任何装备嘅情况底下咧，都欣赏到嗰啲中宇石嘅。咁跟住咧先上船啦。咁因为咧佢下边咧其实有条河嘅，咁亦都有地下河川之称嘅。咁啊啲团友上晒船咧，跟住咧 着晒救生衣噶咯。 我记得好似。 要 冇救生衣喎，又好似咁，但系只船咧，佢唔系撑噶，佢咧喺个 电动， 唔系电动， 有条 喺上边咧系 好似 好似架空电缆，好有系啦，好似架空电缆咧就绑咗好多绳喺度，跟住嗰个拖鞋咧就系拉住嗰啲绳咧，咁样去令到只船移动嘅， 撑入变咗做拉咁， 系啦，唔使撑嘅。咁而萤火虫咧就喺晒你。四周同埋上面啦，因为嗰个洞穴咧，其实三千年前咧，其实喺水底嘅，咁跟住地壳变动啊，咁嗰啲先 变咗到地面啦， 系啦，咁跟住先上翻嚟，咁成程船咧，咁其实就系你昂高个头得噶啦，全部影住萤火虫。咁但系咧，纽西兰嗰、那个呢，即系呢个萤火虫洞嗰啲萤火虫咧，那个颜色咧系蓝色噶喎，原来。 咁奇怪， 大家嘅嗰个印象中咧，萤火虫一定系金黄色、 黄色嗰类咯，就唔会话系蓝色咯。 系啦，咁但系呢度咧系绿蓝色嘅，其实 好新鲜同好特别， 好新鲜好特别，系啦。咁啊，都系啦，咁啊，玩完咁都系一路睇，一路听佢讲少少，咁啊又唔影得相。 咁但係咧， 自己用心感受分享， 用心感受下，因為佢要保護嗰啲螢火蟲，所以其實就係真係唔影得相嘅。咁、但係咁到出嚟嗰時咧，咁又有啲紀念品店啦。咁紀念品店咧就可以幫你搞張合成照，即係照好似我哋而家有個綠幕咁樣，係啦，好似有個綠幕咁樣影完相咧，就幫你 key 翻落嗰個 洞背景度， 背景嗰度啦，咁都 OK 嘅，我覺得。 但系成个过程嗰个船仔会系大概几耐到噶？ 我记得咧就20分钟到嘅啫。喂，你成船得你一个 闪啊咁样样？ 唔系闪嘅系 喺自然。其实佢嗰、那个，因为其实船嗰仲系嗰个佢个尾部发光。 系啊，佢唔会闪嘅。 其实佢系好暗咁样， 好暗，好朦，好朦胧嘅绿蓝色光，系啦。咁嗰度咧就系呢个萤火虫嗰、那个特色啦。 嗯， 好，咁同咁就系廿分钟啦。咁 睇完之后出嚟啦， 出嚟咁啊又饮啲嘢食啲嘢买下纪念品啦。咁当然 会叫你，跟住咧又会上翻车啦。 系 好，咁跟住去边度咧？ 下一站， 哇！大家记唔记得呢个咩地方咧？系啦，咁其实咧当日嗰个 tour 咧就系 John tour 嚟嘅，即系一个 tour 去一个 tour 就去两个景点，你可以咁样做嘅。佢中间佢会再有啲 logistic hub 啊，咁再会配搭人手嘅， 唔同嘅组合咁样。 系啦，唔同嘅组合。我刚才我 book 咗嗰个组合咧，就系睇萤火虫同埋呢个 睇呢个地方嘅。 系啦。邊 大家知唔知道呢個咩地方有冇睇電影呢？ 係啦，咁啊， 紐西蘭嘅電影。 講起紐西蘭，喂，諗起邊套電影先？邊個電影系列先？ 好多好多集嘅咯， 就係、是、魔戒系列啦。咁同埋佢外傳，係咪外傳啊？哈比人， 哈比人 系列， 哈比人都係 中土世界嘅史詩奇幻作品，話係話屈。屈指一算都是2001年的事了，我记得。 起码十年以上的 了。是你之前的事了。是啦。咁呢个地方呢，咁其实就是哈比人村。咁呢调返转啦。呢、這个呢就唔系完全天然的地方。佢本身呢其实是一个农场嚟嘅。咁跟住呢为咗拍魔戒啦同埋哈比人呢嗰、那个系列呢跟住先会改建嘅啫。咁呢啲咧就係佢一啲 佢啲場景就保留翻啦。 佢啲場景係保留翻啦。咁但係佢嗰啲屋咧，咁其實咧就得一間係入得嘅啫。 嗯，其他全部都係外遠觀。 遠觀唔係你可以咪去摸一摸佢嘅。佢又係有個街會帶住你問你。 有個看住咁樣。 係啦，咁啊，喂，你幾時？你魔戒几时睇噶？或者哈比人几时睇噶？ 就要唔记得呢一个边个场口咁样？ 边个场口吓？喂，有几多人系搭飞机嚟嗰时先啱啱睇最新嗰集噶、啊？因为我去嗰时就系啱啱做哈比人最后一集咩 Five Army 啊？哦，唉、哎，写唔记得咗。总之系做哈比人第三集嘅，咁佢就喺度问啦，喂， 即系去到边个系列？你系边一段系前期啊、早期啊？ 咁佢就冇咁样好介绍，佢纯粹好似系一个访问一个观众咁样嘅角度问你，几时睇啊？睇咗未啦？哇！你搭飞机嗰时睇下会唔会冇乜印象啊？咁嗰啲咯，好嗱，呢一间咧就 系 可以入得去嗰间屋啦。咁同埋咧，里边系冇装修嘅。 是零裝修 啦，咁同埋我同你嘅高度咧就可以就咁入， 就唔使 彎低嘅，系啊，冇錯。咁另外咧都系呢个影翻落嗰个弧度嗰个， 你有冇加雾镜噶？ 冇噶。 我觉得呢张相好似好蒙，好似有啲电影嗰啲 filter 效果咯。 跌咗相机啊，唔系留低咗相机啊嘛，嗰个 moment 咁而家最咁呢张咁朦胧嘅相咪。 呢张就系一张其中一张佳作啦， 系啦，咪就系咁样。 呢、這、一个 都系我自己影嘅，咁大家谂下点可以整到咁朦胧啦。咁另外呢个都系一个地标，叫做 Party Tree， 嗰个宴会树啊， 系 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如果电影未睇过咧，如果你打过佢嗰只 LEGO 嘅 game 咧，咁其实我记得都有呢一幕喺度嘅，即系都有呢棵树喺度嘅。咁同埋佢嗰啲场景咧整得好逼真，佢特登又要 有个衣架， 佢特登又要挂，特登要挂翻件衫喺度， 系啊，件衫就长期封尘啦。 长期封尘我就唔知啦，咁但系长期挂喺度嘅系啦。 佢真係好有心思去模拟翻 当时嗰个场景出嚟嘅。左下角嗰个应该系个灯嚟噶啦， 系啊，又系嗰啲灯啦。咁跟住咧又 油箱， 油箱系啦，咁啊都系一啲电影里边大家好熟悉嘅一啲标志啦。 嗯， 咁当然啦，咁亦都有一间叫做Green Dragon， Green Dragon 嗰、那个。哈比人成日去嗰间吧， 系 吧，咁成个 tour 里边咧，咁蒲吧都系一个 step 嚟嘅， 系， 咁但系咧，佢就有四种饮品我俾你拣，就冇，好似有冇酒精，好似有啲有酒精， 应该有就系应该系有啲冇酒精，系俾啲唔系咁喜欢饮酒嘅朋友。 系啦，我当日咧就饮咗只cider。 Cider 就有少少酒精， 但我 feel 唔到有味， 好微咯。睇下佢酒精，我谂低过 4.5% 嘅。如果 Cider 呢啲， 唔系我当时系 feel 唔到有味咯，直情系 稀得滞咯， 稀得滞系啦。咁但都系啦，咁啊都系 纯粹尝试啦， 纯粹过下瘾，即系入下青青龙酒吧咁啊去饮杯嘢嘅啫。咁呢个就系青龙酒吧出嚟嗰个景啦，咁又系啊，旅行团都系非常之有心思。如果你系报晒两个 tour 嘅话咧，咁佢都会尽量就呢个 tour 咧 喺 系啦，喺黄昏嗰时候 就 会 到呢 个 地方，可以影到啲黄昏景。 最靓系 啲阳光就唔会背晒光。 最靓系黄昏，咁其实当日都落落地雨嘅。佢啱啱， 所以就有啲雾气咯。 系啦，啱啱影完咧，咁就出翻少少太阳，有个黄昏景，咁都几 好清绿，好翠绿咯， 几好彩。咁同埋咧，去呢个地方咧，就算你报咗嗰个 tour 之后咧，咁其实都要转一程专线小巴嘅，系咪专线嘅 shuttle？ 嗰个 shuttle 咧就系呢个主题公园开。 系咪环保原因？佢就唔想啲外来车控制翻就原来自己 的。应该系啦，我记得咧，当时我系喺个农场出边咧就要转车嘅，咁成架车都系绿色，写住 Habiton 咁样嘅。 OK， 好，咁跟住咧下一个景点啦。 喺完啲好青绿嘅山就嚟翻有啲。类似三 呢个咧，其实就去翻纽西兰嘅南岛。 嗯， 咁但系咧都系魔戒系列嘅一个拍摄场地嚟嘅。 后边嗰个系咪雪山嚟噶？ 雪山系。咁其实呢个地方咧叫做MT Cook。咁喺我当时咧就都系跟 tour 啦，喺皇后镇出发 ，Queenstown 度出发咧坐。四个钟头车去呢个地方，咁 MT Cook 咧，咁其实点解叫有呢个名咧？咁其实就系纪念咧，就 Captain James Cook， 唔系 Captain Cool。咁佢其实就系、是、发现纽西兰南岛嘅一个英国嘅航行家嚟嘅。咁、呢座山咧都就系、 是、纪念 佢去过呢个地方啦。咁而呢一座山咧，亦都系有南半球嘅阿尔卑斯山之称嘅， 所以 亦都系长年积雪咁样，一年四季。其实咧，而我根据网上嘅资料咧，系都可以睇到个 长年积雪啦， 睇到个雪山嘅。 但系系咪可以爬山嘅？可唔可以俾啲？ 爬山我记得系可以嘅，咁但系咧，你装备唔够或者技术唔够咧， 就要 千祈唔好爬啦。唉，唔该你。咁另外咧，嗰、那个 tour 咧，咁其实你可以 book 埋自助餐嘅，因为咧附近有间酒店。 咁就夜晚噶咯，你睇到都黄昏。 哎呀，好， 咁咪食埋啦。 就系、是、唔应该食自助餐，因为我以为咧就净系可以一个 angle 坐低望过去个山嗰度。 系。 咁咪 佢回旋嘅原来。 唔系 book 埋自助餐咯，咁但系当时我睇翻个环境咧，咁原来咧。啊！呢、這个另外一个角度原来是有啲小路咧， 后边嘅， 唔系都系前边，系可以行行近啲噶。我以为系坐喺间、哦，我以为系坐喺间酒店度望个山望一阵，跟住就车翻我走。 哦，原来可以落地自由餐， 我原来可以落地行落去噶。 系 嗱，咁有条咁样嘅小路，完全唔难行。 嗯， 咁我就变咗咧，哇！ 有行山有食嘢就好赶噶咯， 好赶，因为佢中间系。只有两个钟头 available 就自己任你编排，想食快啲啊，行多两个钟头 系啦，因为我之前唔知有得行啊，系啦。咁如果各位观众系谂住去又报咗团嘅话咧，争取时间行， 你咁就不如可唔可以唔 book 自助餐？ 梗系可以啦，我嗰餐自助餐有好 都撞到团香港人嘅，咁个个都话冇乜嘢食嘅。 哦。 永 X 嗰团人， 系永， 唔系因为咧，我系抄永 X 嗰个行程嘅，即系嗰次去纽西兰，跟住咧就 自己 系啦，咁几个地方都撞到佢哋。咁嗱呢一幅咧已经行到最近噶啦， 系。 咁因为咧，我本来想再行远少少，咁 即系后边其实系封咗，定系唔俾行？ 我见到系俾行嘅，咁但系我要 你要食饭嘛？ 唔系啊，我已经食完饭噶啦，我要赶翻去搭车走啊，又搭翻四个钟头车翻皇后镇啦。 哦， 咁所以咧，今次咧就一个非常之闖雪嘅。闖 得嚟都好豐富噶啦， 唔係行曬係啦，咁特登要行落去，即係想感受一下拍電影嗰時嗰個 感覺，就要起碼行到後面嗰度。 係啦，咁呢個咧 zoom 得最近嘅一幅畫啦，哇，好似 wallpaper 咁樣。 嗯， 呢幅咧其實我最滿意嘅， 係 啦，好咁。你讲咗咁耐，咁其实即系戏里边嘅边度咧？咁我都 抽翻啲图出嚟 咧，咁系边一个景嚟嘅？哇，原来哇都 就系 出现过哇，嗰零点几秒咋，几难 cap 啊呢幅图。咁呢幅咧，隔篱呢幅咧就系我网上揾到嘅。 嗯， 咁系等于翻呢度。咁当然咧，下边嗰两幅 咧就真系你实地 就系我 行过去影 自己影嘅，冇错。咁咧就希望可以比较翻。 嗯。 咁至于啊，边个系幕后功臣呢，就系佢啦。 Sharing 呢间叫 Greg 西啊，嗰、那个traveling 嗰个 travel agent，traveling agent 叫 homepage 系啦，叫 Greg 西，我都系透过呢个网站咧去订一啲 tour 嘅。咁、嗯、但系咧，你要book 咗酒店先去订。因为咧，佢有个 selection 咧，会拣咧去边一间酒店去 pick up 你嘅，几好啊！ 系啦，咁佢你或者可以睇下佢可以去边啲酒店度 pick up 啲 tour， 跟住再 book 酒店，跟住咧再去 book 佢嗰啲 tour， 咁 whatever 你去 即系总之可以参考咗，就互相就会唔使话。 系咁，喂，纽西兰嗰啲地方，好多人都问我，喂，你又冇车，你又冇车牌，你又一个人，你点样去到呢啲地方啊？ 就系呢啲啦， 就系有佢啦， 途径啦， 系啦，咁你准时落楼，咁见到成架写住 Greek 西嘅旅游巴， 咁你就上车，佢就舒舒服服就载你去其他地方。 入嚟系咯，两日带团都系日本人，即系日本女士带， 即系日本领队， 日本领队系啦。佢又記得曬邊個人 book 咗啲咩食物嘅喎？ 專業咯、啊，呢啲就係 佢應該唔認得我啊嘛！佢一上即系我之前仲去咗一個叫做美福灣嘅地方，佢一望望到我記得我 book 咗盒乜嘢嘅 lunch， 係 非常之犀利嚇！好，我哋翻嚟啦。咁啊，紐西蘭其實都係一個比較遠嘅地方啦。咁、啊，如果鍾意睇風景或者好鍾意魔界嘅朋友呢，咁我都介紹大家去嘅。咁啊，香港去奧蘭呢嘅國際機場呢，大概就飛行時間就10個鐘。咁、跟住呢就再轉內陸機去基督城啊、Queenstown 啊，即係南島嗰邊啦。或者 Wellington 啦 ，Wellington 唔係啦，咁跟住咧就再 join 嗰啲 tour 咧，咁其實就大部分嘅著名景點咧， 都可以 cover 到， 大家都去到噶啦，咁都係奉勸提多一次，就唔好 day one 就轉機，因為咧去紐西蘭嗰個入境程序咧，就可能咧會。用好多时间嘅，咁最好就 即系入关嘅入境嘅时候要多少 有啲人会有啲人会好耐系啦，咁但系预松少少最好瞓一晚先，跟住第二日咧就再 精精神神咁样再出发， 再去机场系啦，再去机场咁啊去南岛。或者繼續喺，或者你玩咗北島先，因為北島其實剛才都有好多嘢玩啦，又有嗰、那個Sky Tower， 又有螢火蟲洞，又有蝦比人村，又有品酒，咁呢個都 其實好豐富。睇翻你哋啲行程點樣樣，或者幾多日子嘅數目， 或者睇翻大家嗰個 安排咯 喜好啦。咁我自己度咧，我就度 由南又有北又有， 我就度低温去到咧就去Sky Tower， 嗯， 即係食完跟住就上去 玩一次一景先， 影景系啦，跟住咧 day two， day two 咧就装萤火虫洞同埋哈比人村，佢可以两个一齐 book 噶，两个一齐 book 有啲 折扣嘅，因為 day 3咧就去 怀 希基岛度品酒，跟住咧再翻嚟咧市区食个晚饭咁咧。呢、這個就係我嘅， 係啦， 呢個就係我喺我嘅推介行程啦。咁當然啦，大家如果有其他心目中嘅 idea 咧，咁啊歡迎同我哋 share 啊、分享啊，或者上嚟咧做我嘉賓咁啊，可以都 OK 嘅。咁好啦，喂，阿嘉欣小姐，咁今次個回禮 OK 嘛？ 多謝曬啊！ 系啦，咁啊， 好丰富啊！ 系啦，咁希望你下不久将来可以踏足到呢个地方啦。好啦，咁啊，今集系咁多啦，咁下次咧，咁啊，又系再去其他地方啦。好啦，拜拜。